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啊，妇科圣手。唔会有错啊！ 唔系你系嘛？ 梗系我啦， 你都得咁，好多人都得、啊。 专医不仁，系令佢更加，系佢令佢更加不仁。啊、OK， 好、哦，其实一日去咗一间主题酒店， 啊、 但系未讲主题酒店之前，仲讲唔讲我的台咧？都系嗰句啦。女网友捐啊，即系其实嗰个捐嘅，即系其实帮我买嗰啲神秘礼物啦。OK， 吓咁啊，详情讲啦，或者咧理论上我应该咧。已经有一个公告或者是有啲购买方法摆即係捐钱嘅方法或者买神秘礼物嘅方法、啊、我已经某程度应该摆咗我嘅网站度、 啊、 或者唔知啦总之其实你好好好觉得神山府个户口就係、是、买神秘礼物个户口啦 ,ok, 喺度费事成日自吹自擂啦搞真係搞緊呀、 啊、 我可以又可以透露少少啊我嗰个网页即系同我帮我出网页嗰个朋友写呢个网页，计条数要十万银嘅。我即系个网页嘅 design， 都值十万银。值十万银，佢同我讲，我都觉得佢值十万银。呢个网页 ，OK， 系一个全新嘅一个网上电台，未试过用呢一个方法去做网页嚟嘅。OK， 吓咁啊，当然啦，都系前人无前而不行啦，都希望我有。 啊！ 继续买神秘礼物啦 ，OK， 即系所谓捐献啦 ，OK 吓、啊，每样神秘礼物都超过500蚊嘅、啊，你捐499咧，我都送个500蚊嘅礼物俾你 ，OK 吓、啊，咁啊，系啊买嚟噶，啊，因为我唔想犯法 ，OK，、啊、我费事一开波节目一开波咧，即刻冚家铲拉坐监，咁无谂为啊，系咪先？ 啱啊！ 第二嗱、啊，我都系啊，因为上个礼拜已经再到而家啊嘛，神山府某程度而家已经。有货 啊！ 呢、這个最得起亦都而家亦都有货。某程度而家我系失业嘅， 系 OK 啊，都系啦。录节目之前个星一个礼拜星期三，啊，当然啦，录节目之前就三个礼拜嘅星期三啦，我就已经正式辞晒职，我已经冇任何工作。OK 啊，我以后咧就靠卖呢个 product 为生噶啦，或者可能收捐为生啦。咁我唔想收捐为生嘅。啊！我希望买 product 为生嘅、，OK， 咁啊，希望网友可以买神山裤啦。咁、 啊、 如果网友买咗，觉得系好嘅、 嗯， 啊，除咗俾份报告我之外、嗯、，OK， 因为有份报告咧系好容易做宣传嘅、 嗯、 ，OK， 咁啊啲因为由你哋写啊嘛，咁啲网友更加会相信呢只嘢系有效嘅、 嗯， 而且坦白讲，呢只嘢真系有效噶嘛，神山裤 ，OK。咁如果你买完之后唔好论识几个字啦，写十零廿个字我又要，你写100、200个字，好似阿撞爆咁写到，哇！有咩音乐？除咗音乐嘅起伏升起啊，咁屌你啦！嗰啲 佢写古仔咁， 写或者系吹嘘自己嘅啫，都唔紧要嘅。你写只要系将事实写出嚟，因为我知道事实就一定神山虎好捻掂。OK， 有网友俾一个。买返嚟俾佢一个70岁嘅爸爸食。佢个 feedback 就话佢爸爸回复返40年前30岁咁嘅体力。OK， 一样诊得做咗孝子。即係讲做咗孝顺仔。哎屌你啦做咗孝子我俾咁俾人屌。做咗孝顺仔啦。嗱佢老豆70岁飲完神山虎变返40岁。咁我哋啲40岁飲神山虎咪剩返8歲囉即係聽下我成覺得係咁樣跌咗嗌價係咪咁計呢咁你哋可以睇返神山虎嘅採購報告嘅即係喺我哋嗰個人民超市入面神山虎嘅購買神山虎嘅icon 入面剔入去喺下面呢有一個網友飲後報告你哋可以睇下嘅全部都係網友寫俾我一字不漏我就全部 copy and paste， 系一幅图嚟噶，全部都系微信嘅图嚟噶。咁我就贴翻喺度，冇改冇成，除咗有啲人名同埋有啲地址名，我系差咗之外咧，我原封不动系 寫翻出嚟嘅，係冇任何更改 ，OK？ 嗯 哼，咁、啊、你就知道呢嘢波特係幾有效啦。 嗯哼， 咁順帶一提啦，如果網友賣咗神山寶一盒，你未搞嘢，我唔建議你飲。 嗯 ，OK？ 你唔好飲住，橫掂都買咗，我下個禮拜先搞，我而家飲一杯試下先，睇得唔得？我話聽，一定唔得。 啊， 因為其實神山寶某程度咧，佢係你要有啲衝擊。 啊、 有啲見到有啲可能啲見到啲女啊、或者你先會有興奮作用嘅、如果平時呢興奮作用都有嘅，但就唔會令到你好撚正囉、啊、覺得、 啊、 即係最好喺實戰度、 啊、 而且你話你買嚟打飛機得唔得呢，我都建議唔好、 啊、 ok， 即係全部貨屌喺唔該 ok， 我开头嘅建议系俾网友嘅建议系咩咧？你可以分两日饮， 嗯， 做之前一日饮一包适、应。嗱，我唔系叫你哋话要饮多啲嚟帮衬我多啲啊，唔系啊，话声你听，你有本事饮一包其实冇问题噶。即系我成日觉得，如果你第一次饮，好似十九八十后咁、你身体好健康嘅，你唔使排毒嘅， 嗯， 你系真系可以饮，或者譬如你啊，点样为情况饮一包咧？你约咗附近的人啦， 嗯， 啊，你去揿钟仔啦， 啊， 你之前半个钟头饮咯， 啊， 就唔使，因为其实你唔需要排毒嗰个过程啊嘛， 啊， 其实某程度真系有好大机会你会排毒噶， 啊， 咁如果譬如好似我哋咁样玩去卡拉 OK， 咁你卡拉 OK 嘅时间你排毒。好撚冇癮㗎嘛。 分分钟都係錢 嚟。係啊，咪即係你平时呢玩玩下有廁所啪啪我屌啪啊大佬。你可能食下宵夜啪我屌你諗啲戇鳩啦。咁、無謂啦，所以呢我就希望你哋網友呢就係、如果譬如好似我哋會唱 K 嘅事前飲一次啪飲咗先。排咗毒先。 佢會幾耐開始有得啪呢， 好快就啪㗎啦，我先去聽 ,ok? 咁、你啪咗先。咁跟住可能排、清咗或者再夸张啲，你譬如星期六搞，你星期四饮一包， 嗯、 星期五饮一包咯， 嗯， 永远俾个劈咗先， 系， 或者甚至乎你唔食神山苦去劈，你饮嗰啲咩排毒美颜宝啦，你劈咗先，总之，你清咗个肠胃，咁、你神山苦搞之前半个钟头，咁神山苦系好好啊 ，OK， 但当然你系而家有权唔使劈咗先嘅，点解唔使劈咗先咧？我去揿钟仔，我饮完咪即刻上去揿钟仔咯，我都唔使劈，我做捻完先劈啦，咁冇问题噶， 但系个效用都有噶啦， 一样有，你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就会有啦，就有效果。最夸张系两个钟头就会有，唔需要啊！我咁耐系未听过人系半个钟头唔硬嘅，一有刺激就硬，半个钟头得啦，甚至乎我未试过。三个字，我觉得三个字都可以，可以饮完之后，即系以下十九八十后嗰个报告，佢饮完唔使十五分钟，佢心砰砰跳，因为佢血，因为通血管啊嘛，血管血系落到去你个海绵体度，你会充血咯，因为只要你开始心跳砰砰声，你血就证明你血管通咗，你扩张咗血管，咁你即时可以调閪噶啦。即时就调得噶啦，咁当然你要控制佢啦，系咪 啊？ 好似我哋而家咁，我哋控制到嘅，控制到嘅，我可以唔调住，唔硬住都得，咁你当然你要习好，要适应同埋习惯啦，咁如果譬如普通网友，好似我哋咁要抢机嘅，点都饮两次啦，多四廿蚊啫嘛，系咪先 ？OK， 好啦，但如果你譬如即系半个钟头饮完即刻屌嘅。咁就唔使饮两次啦，真係唔使啦，一次一包够啦。 嗯， 你屌完之后你自己劈啦。 啊 ，OK， 因为你觉得劈真係好捻冇人㗎。 系啊， 啊， 同埋你急嗰下呢影响到你嗰个玩嗰、那个即系 过程啊嘛，你又要屌你饮完呢一杯，跟住申请去饮去厕所啊嘛，去劈咯， 唔通你带条女去厕所咩？ 即系坦白讲，你食譬如食同条女食下宵夜劈 啊， 屌你谂你忍紧啦，但系讲真嗰啲劈嘅咧。都幾得湧出嚟㗎嘛。即係我驚真係驚你賴屎嘅話，真係賴咗啫，驚你大佬。你有啲時間你唔走得㗎嘛。食緊宵夜唔通你走去。 唔係趁趁下嗰時劈即係大陸 啊。真唔出奇，有就應該唔會劈嘅，我未試過。即係我試過一次呢，就係飲完 飲完之後想劈啦， 嗯， 就食緊宵夜。咁屌你老味，病唔病好啦？你知啦，你知嗰啲宵夜嗰啲地方，屌你几多污糟噶啦！ 系啊， 喂大佬真系呕翻出嚟啦，唔好病啦，呕翻出嚟啦，啲食嘅嘢，咁咪忍咯，即系忍到自己想赖啊，大佬。喂，当然冇赖到， 啊， 我好捻清楚嘅 ，OK， 啊赖我会认噶嘛，即系咧我未试过啊嘛，试过 ，OK， 我试过食生蚝病噶嘛，系嘛，即系赖咗噶嘛，啊，我所以我要赖我会认，真系忍唔住噶，话真系咧有时， 嗯， 啊咁样某程度网友真系。所以如果你是快餐嘅，梗系唔食一包就得啦。啲锦中仔一包，一包之前锦中仔之前半钟出嚟饮就得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要长时间玩嘅，或者喺屋企嘅，你唔自在饮多包啊？讲真系咪先？即系40元，你出去玩一次都唔止40元啦。 即系一日饮两包 啊？唔系两日饮两包， 两日饮两包、 啊。之前一日饮一包。做之前，其实最好是做之前半个钟头饮，但系其实好难噶嘛。而家除非好似我咁入定嘅啫、 嗯， 我入定噶啦，而家入定一樽噶啦，而家我吓、啊，所以 冻都得噶嘛，系咪啊？ 冻都得，但系冻嘅某程度大家清楚啦、 啊， 室温好啲、 啊， 因为冻咧系影响吸收嘅。 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其实唔一定系热饮，就算你因为你都系冻咗先摆到落个樽度嘅啫嘛， 系 唔好 室温咯，室温咯，室温咯，咁亦都我唔赞成咧。我哋而家我係咁樣㗎，為咗最好效果，我係自己將啲神山虎入埋一啲咖啡樽度㗎嘛，其實而家網友知啦，睇咗 朋友圈 朋友圈或者微信 ,ok, 啊我一樽假嘅雀巢咖啡㗎嘛、 啊 啊、我係通常係去主流總之我係之前做半樽嚟飲啦，但係講真你唔好第二衝定先。你是差唔多去嗰阵先冲， 唔系你差唔，你冲定，你可以冲定，等佢摊冻， 系啦。 然后咧，你临走之前入樽，咁就会好。 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啲一冲咗水，如果譬如你前一日去冲嘅，其实会唔会变质咧，变味咧、 嗯？ 我唔知噶。佢冲完之后， 其实佢冇奶嘅成分咧， 冇奶成分嘅， 冇奶成分就会嘅，有奶嘅成分就会。 咁、啊、当然啦，所以咁样你冲定一杯咧。咁去嗰头冲出冲你杯去饮啦、 嗯、 ，OK， 好啦，咁而家我都系啦，冲定一支入定佢啦，咁就话说呢次我玩啲咩游戏咧？其实我几大镬噶，因为阿常三妹咧就已经翻咗乡下， 嗯， 听讲系 结婚， 唔系冇呢样嘢嘅话，即系咧佢等紧我噶嘛， 相睇 等紧我噶嘛。我谂佢好似话至少要半个月先至翻嚟， 即 系可能而家翻咗嚟噶啦，唔知啊，或者其实佢同我讲话到而家已经超过半个月噶， 嗯， 但系佢因为最快半个月，最耐佢可能成一个月先翻嚟嘅， 嗯， 咁形成一个咩问题啊？ 嗯， 冇饭盒嘅问题啦，真空期，我净系靠一个广东妹唔够啊嘛，因为11号嘅魔咒嚟噶嘛， 嗯， 系咪先？而且。唔可以搵得佢太密㗎嘛。搵得太密唔过瘾㗎嘛。因为上次已经俾佢扯撚到晕㗎啦。喺球水山係咪先。咁、 啊、 我冇嚟再搵㗎。咁冇女㗎。咁点呢咁可能我都諗住算吧啦、哎。玩少个礼拜呀。因为上个礼拜先去完神兽玩完 A4 妹。係、 啊、 上个礼拜嘅事。玩完即係节目出街嘅时候啦。咁、啊、上个礼拜玩完 A4 妹。咁呢个礼拜其实可以唞唞嘅。因为嗰日我玩完 A4 妹呢第二日呢我都系仲搞咗上沙妹嘅。因为而家分两人玩㗎嘛。而家我嘅玩法系好奇怪㗎嘛。都系一个月四次。但系而家就一个星期系两次。就一个星期唔玩啦。咁样即系神山虎嘅关系啦。因为神山虎真系令你使好咁多钱。OK。咁我而家为咗减少啲钱我就系、一个星期玩两次、 嗯、 就而唔系每个星期玩一次、 嗯、 ,ok, 咁样。咁但系到一个星期咁其实可以唔搞嘅。咁、 嗯、 其实好衰唔衰啦我又唔系谴责网友嘅。嗰位网友、 嗯、 就喺同我喺朋友圈、 嗯、 即系喺微信嗰度倾偈。咁佢就话喂我打算呢、這个礼拜日呢就约佢嗰件女、 嗯、 即系佢嗰件即系几大波啦听讲话几高嗰件女啦即系上个礼拜我哋搞嗰件女啦。佢系想约佢星期日出嚟玩。咁佢咁讲话喂系咪啊 如果系嘅咧，我就约阿 A 方妹出嚟 啊， 大家一齐玩啊，咁跟住阿各位网友就话好啊，咁佢约，咁我平拎白林约啦，我一约阿广东妹，唔系我一约阿 A 方妹，即刻就应承啊， 嗯， 掂，我跟住就同阿各位网友讲，喂嗱，我搞掂咗啦，等你， 嗯， 佢仲未复喎，咁过几日啦，过咗已经第二日啦，我再问佢得唔得？跟住阿嗰位咪话约唔到， 嗯， 嗱唔知嗱我唔知啊，系嗰件女唔得闲出嚟啊，定系阿嗰位网友咧最后要翻工， 嗯 ，OK， 因为我亦都啱啱早几日听喺阿嗰位网友讲喺微信讲，佢话当日星期日要翻工啦，变咗， 嗯。 咁哎咁咁咁样办法啦，但我又约咗啦， 嗯， 我约咗阿 A 方妹啦， 嗯， 咁即系其实 A 方妹就其实抵嘅，1500啫嘛， 嗯， 系咪先？我又讲嗰句啦，喂，不如你星期日过嚟玩啦，我去同你睇戏食饭啦，跟住过夜啦，我俾2000，我成个价钱讲埋俾你听， 嗯， 佢话好，咁咪约咯，好啦，咁咁到星期日啦，咁我又喺葵城订咗情侣酒店啦，即係个主题酒店啦， 嗯 ,ok, 咁呢我去到嗱我已经约好咗阿 A4 妹㗎啦， 嗯， 咁我大概係3点零钟就去到我订埋房添， 嗯， 我订埋间情侣酒店俾埋钱㗎啦 ,ok, 咁， 嗯， 都要揀房啦，咁我去到嗰间主题酒店， 嗯， 咁嗰主题酒店呢就同我讲你呢个价钱嘅房呢而家剩返2间， 嗯， 有一间叫暧昧， 啊， 有一间叫妙手回春， 啊， 吓，啊，暧昧系咩嘢咧？唔捻知噶，暧昧咯， 咩叫暧昧啊？ 唔捻知，我都冇住最后都系咪？ 啊， 跟住我就拣咗个妙手回春， 啊， 点解我拣妙手回春咧？ 一定系知咩嚟啊嘛， 吓，啊，唔系，因为妙手回春咧， 啊， 我哋大长老兄啊， 啊， 我哋以前信招得救嘅主持咧， 啊， 就听咗我讲主题酒店之后呢，佢，自己就去咗呢间主题酒店，就租咗呢一间妙手回春房。咁， 嗯， 我已经所以我知道呢间房系咩㗎啦。呢间房系模仿急症室。佢系成间医院咁上下啦。咁上面有啲手术灯啦。咁嗰块床嗰块帘呢系蓝色嘅。即好似我哋急症室嗰块帘一样嘅。咁贴咗好多幅相啦，都护士相啦，咁喺个浴缸前面呢有一个好粉红色嘅十字架，嗰啲好似嗰啲红十字会咁样啦，咁样一煲住咁样主题以呢，這个 医院或者诊所 或者係急症室 係 主题嘅 ,ok, 好啦都唔止。佢哋呢有一个嗰啲车仔我哋推嘅 ,ok, 咁里面呢就有一个箱。个箱系一个急症箱嚟 嘅， 即系 急救箱， 急救箱嚟嘅。但打开佢系咩嚟嘅咧？ 病桶， 唔系 嗰啲 系听筒 嗰啲咩？听筒啊， 医生服 啊， 护士服 啊， 诶，有啲假针 啊， 佢急唔死人嘅啲假针 啊， 齐晒嘅 真针 啊，因为我去先啦，我拣咗呢间房啊，咁我有个环数啊。睇下有啲乜嘢㗎啦，哇原來咁多嘢玩咗。咁當然啦，咁跟住我就等啦，等下 A4 妹過嚟啦，咁都係照舊㗎。A4 妹成6點幾先到。咁6點幾先到我又要同佢睇戲啦，又同佢食飯啦。搞因為我覺得呢啲點講呢，講A4 妹到咗，我帶咗佢上酒店俾佢睇下個環境先。唔好突然间夜晚晚带佢上嚟吓鸠死佢啊嘛！咁佢都咦几多个人咯，即系嗰阵佢系 大陆咧，有啲人咧思想比较保守啲咧，佢觉得大吉利是咩咁样样，即系有啲人会系啊， 佢觉得好捻过瘾嘅，因为佢嘅姐留咗念我嗱呢间就系、是、今日我帮你搵间房啦，系咪好过瘾啦？佢话系咁 OK 啦，你记住啊，上一次我喺神秀搞佢系唔肯同我鸳鸯浴噶 ，OK 吓唔肯浸浴缸噶，好啦。咁我冇要求就浸浴缸嘅 ,ok, 呢次都。咁我就因为最多玩少样嘢啫，最紧吊下啫嘛。咁咁跟住佢坐一阵而家就嗱喇冇搞真係冇搞嘢啊记住啊。即刻就去咗 食嘢先， 系 去咗街太， 系 哇扑你个街太真系好生意到咧。如果我迟一，我迟咁迟五分钟咯，我就等位噶啦。 要啊，吓好生意啊街太， 好好生意街太，咁啊食啊。咁你知啦，你哋唔知，我知。阿 A 方妹咧，其实唔好拆得嘅。 吓， 我哋两个人咧就嗌咗个二人套餐。 吓 ，OK。连埋 几多嘢食噶喎，二人套餐 够噶啦，真系够， 够噶啦， 我哋食唔晒，我同佢哋食唔晒啊，埋单$93， 啊 ，OK 度难啊， 啊，我仲饮一支啤酒，佢饮一支和老吉， 啊， 我$93一嚿水都唔使， 啊， 咁我其实食唔晒呢啲嘢，仲有好捻多菜喺度，晒捻晒，我咁啊食完之后，食完之后啦，嗱男仔金刚话睇戏啦， 啊， 睇套魔兽啦， 啊， 啊，屌你真系，真 系啊，睇吴彦祖都好睇啊。 吴彦祖咩唔住啊？ 哦，你唔知噶？嗰、那个坏嗰个法师系吴彦祖做噶， 系咩？ 系啊， 系咩？ 咁梗系佢咁嘅样，你梗系认唔出啦，大佬、okay. 有咩噶嘛？ 得，所以套戏好睇啊。OK， 咁睇完嗱，你记住啊，我六点零钟就去到街太食嘢 啊， 我食到八点钟咧就买飞睇戏 啊， 八点二十分咧我就入场 啊， 套戏两个钟头 啊， 十点半我哋出到嚟啦 啊。 咁我哋搭的士就跟住翻去就情侣酒店啦。 吓、 啊，翻到情侣酒店系11点未够。 吓、 啊，喂，够晒时间啦。 系、啊。 OK。咁跟住咧，我就去厕所。 吓、啊， 因为咧我好早咧已经将支神山喂，将支雀巢咖啡咧 饮晒。 唔系，系摆喺厕所。 点解要摆喺厕所饮咧？ 咁费事喺边厕饮啊嘛，其实。 有乜问题啊？雀巢咖啡。 我都费事啦，总之费事啦。 你惊佢攞嚟试啊？ 唔系，因为其实好简单，我将啲饮品咧，我将啲雀巢咖啡摆喺厕所度，同埋咧，我摆，因为我自己会带一啲，私人会带一啲漱口液噶， 系， 啊，李斯德林啊， 因为你要帮佢舔， 唔系，我因为我中意朗口啫，吓，因为我有牙周病，啱啱讲 ，OK， 我刷牙咧会出牙血， 系， 唉，讲埋俾你听，我啲病咁样，我系有病嘅，牙周病， 系， 好严重嘅牙周病添， 系， 我唔刷得牙嘅，某程度。我一日只可以刷一次嘅啫，我唔可以刷两次。夜晚我就朗口算数啦。 系 咁啊，因为咁样啦，我有啲李斯德林， 系 就摆定喺入定噶啦。 系 好似神山虎咁啊，即 系咧，攞嚟捞乱啫。 啊，咁我就 大家攞咯。 咁我就摆喺厕所度噶啦。 啊， 咁我有理由噶 ，OK。 嗯。 咁样去到，我真系去厕所，唔喺寮女面前饮啊嘛。 系。 咁我去厕所扮屙屎，其实我真系屙屎嘅。 系。 啊，饮神山虎。 系。 饮完之后。我揾李斯丹攞下口咯， 系， 咁你连嗰阵咖啡味都冇埋咯， 系， 更加神不知鬼不觉啦， 系， 系咪啊？ 咖啡樽就自己里边抌， 系，唔系啊？即系抌喺里边啦。其实当然我冇抌啦，我收埋咗喺个屎坑隔篱啦，留翻下次用啊嘛，系咪先？呢循环再造啊嘛，你知我啲环保人士左派嚟噶嘛，我哋啲系咪先 ？OK， 我饮完之后，咁跟住到我话啊，不如你冲个凉先啦，因为我话你当佢好浸，我话嗱不如， 但你未冲噶嘛。 未冲 系咯， 跟住我叫佢不如你冲凉先啦、 啊， 我就开水，冲一次凉，跟住你中意咪落嚟玩咯， 嗯， 哇，好好玩噶， 啊， 好好玩，而且我都话嘛，我带定一包咧有颜色嘅温泉粉噶嘛，吓、 啊 啊，我就嚟讲话，嗱，佢话明消毒，我唔信噶，但我呢包温泉粉咧。就消埋毒噶，系鸠噏噶啫。我识喺日文咧，但我知佢系一米温泉粉，但我唔知佢系咪真系消毒。啊，但鸠噏噶啫嘛，咁啊，倒落就会消毒噶啦。但规矩你都冲个凉先，跟住先落嚟浸啦。咁样，佢都冇嗰样，佢自己就系冲凉。咁我咪开水咯。开嗰、那个嗰啲热水啊。你知啦，那个浴缸几捻大个啦。 系啊。 佢冲完，我冲 啊， 即系冲花洒啊， 啊， 大家出到嚟，佢仲喺度玩紧手机 啊， 咁我见江水咧剩翻都系满咗三分一度啦， 啊， 嗱，因为好简单嘅，因为佢有条蓝色巴嘅， 啊， 去到蓝色咧、就可以冲啦， 啊， 因为佢按摩浴缸嚟噶嘛， 系啊系 啊，去到蓝色就冚住晒嗰啲所有按摩嘅嘢、你就可以 冲 得啦，去到红色就要停啦，啲水去到红色。 系， 哇！等佢都唔到蓝色，等佢都唔到蓝色，咁我咪唔使讲啦，或者 online 玩下先啦，吓、因为有任务做紧啊嘛。 咁你有你打机，佢有佢打机， 佢打机啦。咁你知嗰啲女系玩紧啲咩？嗰啲乜捻嘢消除啊，消除啊， 三隻嘢連埋一齊、哦、一齊就唔見撚咗。 連連汗定唔知乜嘢嘢嗰啲。 係是撚蛋啦。啊咁、啊、我見到玩緊。咁跟住唔啊到即係等咗好撚柒耐唔知我估計大概半個鐘頭至九個字到囉。終於嗰啲水一到藍色。 啊、 我丟你老母嚟啦屌你老母。我話佢玩唔玩、 啊、 我話你試下玩好冇我話保證你好玩呢。跟住好就試下啦。跟住我咪倒啲嗰日先開啲泡泡肉倒啦。又跟住一去到就坐喺度坐因為呢次呢嗰、那個係一個正方形嘅浴缸嚟嘅。 浴缸係 呀。咁、啊、大家可以坐可以、坐佢坐我隔離啦。咁就倒咗啲泡泡肉啦。咁上個禮拜講咗啦佢係瘦平㗎嘛。佢唔係高㗎嘛。咁咪唔夠高囉。咪射落去 囉。咁你落去佔返住佢。 我咪攬住佢囉。攬住佢囉。但攰㗎嘛。咁我咪叫佢不如咩你坐上嚟啦。坐我條腰度啦。我因為我高㗎嘛。我隻腳頂緊住前面個浴缸尾㗎嘛。咁佢坐上嚟咁 ,ok 啦。咁我坐上嚟咁我條鑽好明顯係扮住佢個妹妹啦。神山虎嘛。半個鐘頭等個浴缸水滿喎、 啊、 凍了咗九百幾年啦跟住嗰啲所謂我冇浴缸呢啲水呢係咁帶出嚟啲、 啊、 泡就起㗎啦嘛咁、啊、跟住我係順手個幫佢沖下涼呀、啊、揸佢個波呀捏下佢妹妹啦咁、 啊、 其實係女都係咁樣一去咁環境啦佢、 啊、 自然會捏下你你條鑽喎 呢啲都係溫泉粉嘅效應啊。 唔係呀自然呀。喺水裏面只要佢摸到你條鑽佢即係你摸得佢舒服呢 嗯 過癮呢好玩呢佢就會摸下你條鑽㗎啦。唔知點解㗎唔使教㗎佢知道啲全部自動㗎。由上沙妹廣東妹其實唔好多類啫同我玩個主流酒店。同埋呢一個 A4U, 佢即係一有水佢坐喺我上面。佢就自自然然搵隻手嚟 搞啦 搞啦唔知點解。 永遠都唔會放入去㗎。 唔使教㗎但唔係上山上山咪係想放入去㗎、 啊 啊。有冇放我你自己估啦 ,okay, 即係廣東妹同埋 A4 腰毛㗎啫 o k 哇已經搞到我同你講話玩到手指巢呢浸到就夠啦。巢你老尾咩未巢又已經差唔多屌你講你諗咪上床沖撚曬嗰啲泡泡上床啦。咁、 啊、 為表示我係一個君子嘅關係咁唔係真係屌你㗎嘛、啊、我仲係做人嘅嘢下真係屌你咩咁唔係君子㗎嘛咁、 啊、 我咪 梗係大套先啦。 咁我一早要 大套埋君子囉。 定囉擺定個套喺度啦。咁跟撚住咁玩嗰啲每年年宵㗎嘛見到A4U, 咁樣我話俾我玩一下喂咁就玩啦你知啦你啲咁嘅年年宵呢佢要過關先得㗎嘛即係好似話唔知每次得六次玩㗎咋嘛玩完之後又要 有啲 要再等㗎嘛係咪 呀 咁佢好緊張㗎喎喂藍色呀喂呢度喂喂即青花即碗紅呀咁樣香港我得呀玩緊啦跟住佢話咩你咁蠢呀咩你咁咁蠢咩你咁咁笨呀仆你個街 就拱佢埋床。 咁咪即刻點樣雲點降呀放低部手機佢部手機。一手拿佢袋左揞佢推佢埋一床度。諗都唔直諗呀。 我係好撚蠢㗎啦我老闆下面嘅。 你老闆蠢呀、啊。蠢就要罰啦屌你老闆。即刻就滴到 condom, 記住啊而家我用緊嗰隻叫杜蕾斯、 啊、 最輕最超薄嗰隻 啊即係有條羽毛嗰隻 free 嗰隻呢、 啊、 聽講係薄過以前嘅杜蕾斯 20% 㗎 幾好用㗎話聲你聽 ,ok? 咁即刻套內狠狠地 毫無憐憫地 蠢得啦蠢 蠢得啦 你老尾係蠢屌你啦 你蠢為止啊 蠢啊蠢咁咪咁咁咁 嘩我醫生蠢啊 你要記住佢係一個我一個作為一個婦科聖手 ,ok, 我即刻要幫佢加眼針先 係 嘩呢眼針大大撚啦 系咪先？我仲打算咧四个钟头一次噶，屌你医足医生咁讲啊！哇，嗰弯嗰我执佢个剂药啊，大捻大捻，但系佢摆咗落之后唔知几耐到啦。跟住A 波医话：我受不了啊，受不了啊！受不了啊！ 我打针都话受不了噶啦， 我打针我都未话受得了。其实你唔系受不了，嗰只唔系了嚟嘅，嗰只苦嚟嘅，受不苦。话即你谂下，神山苦 啊！ 我之前我食六味地黄丸噶嘛，六味地黄丸加埋蠢、啊，我屌你， 简直系侮辱啊！咁你 真系侮辱嚟啊嘛！系咪喂，嗰种发泄，即系比热狗咧。即係比啲勇武派呢更加勇武啦話聲呢屌你如果比我就好似阿林榮基咁啦嘩屌你都可以豁出去屌你都可以我咪豁出去囉狠狠地怼佢囉跟住再玩玩一下即係我已經我都好有良心我已經冇反轉嘅狗意識㗎啦我驚到時狗意識佢又話 夠受不了啦 夠咁樣快撚事啦咁我咪將佢兩隻腳擺我膊頭度囉跟住捉揾住佢對手 啊 咁我自己插一下嘅時候就將佢手掹一下囉做好似 AV 咁你見得多啦嗰啲。嘩屌你老味好似攞佢命咁 佢俾人強姦咁嘛大佬。 真係是不是你咦我唔知暗乜啦你知我普通話唔得㗎啦。唔知暗乜總之嘩總之又係好似又係啦。又好似烈人王掟鸠走下烈风咁啊少年烈风咁啊就係俾撚晒佢啦俾撚晒你如果总之你唔好喺灵魂乜到一度 一剂见效 后面有火麒麟啊你又掟咗佢嘩嗰剂我自己都夠喉 啊 嗰剂佢执嗰剂唔係执佢一剂而执自己一剂跟住你知啦我啲成日煙多咳㗎嘛好似而家咁係咁扯囉我话射完咗係咁扯囉跟住A4 要讲嘅，哇你好慢啊，慢鬼个慢啊，好慢啊，梗系慢啦、啊，神山虎啊大佬，神嚟啊，屌你老味专治鬼梗系慢啦、啊、，OK， 咁、啊、做完之后，我真顶唔顺就真系瞓啦，因为神山虎有一个助眠嘅作用，因为讲真咧，佢系好好嘅，佢系好贴心嘅神山虎，佢系饮完之后希望你好瞓啲，好瞓啲。咁你補充到你嘅體力囉。 嗯。 啊、但係補充到體力資源你朝頭做得硬㗎嘛。 係啊。 ok? 咁大概係十點鐘到啦其實知㗎啦呢次真係知啦。十點鐘咗。咁神山虎就已經其實唔係嘅，應該其實我係搞完之後呢係兩個鐘頭到隔兩個鐘頭呢唔係醫生咁樣 㗎 係兩個鐘頭就硬一次㗎啦。但係冇可能嗌死隔離嗰條女㗎嘛。係咪先咁呢次又唔同啦。嗰條女屙尿啊屙尿佢屙完尿返返落嚟十點鐘到啦你唔係諗住瞓下你冇諗住瞓下嘛我咁諗蠢都唔會俾你瞓下係咪先係咪先 我唔會俾你好過嘅。 我唔會俾你好過咁諗蠢大佬我蠢啊我蠢就只去一樣嘢就執執我乜都唔識定係識執劑嘅啫。 係啊 又執就有執佢嘅劑囉。 疯狂地帮你打针， 系啦，就又打翻针， 又够钟打针啦。 就系唔系，真系唔系四个钟头一次，都成八九个钟头一次啦。咁你起码药到病除啦。你系咪先？我作为一个苦苦圣手，医佢不仁啦，或者系咧，系咪先？系医佢令佢更加不仁啊，咪先咧？又系一无卵药。嗱，当然啦，以前系真系温柔好多嘅，因为我已经报咗仇啦嘛，第一 Q， 第二 Q 咪继续诊啦。咁即当然啦，第二 Q。出第一次出咗第二 Q 就更加耐啦见到佢更加受不了啦更加觉得我猛鬼啦跟住佢搵隻手顶住我條腰啦唔好再进入啊唔好强攻我啊你兩个冰岛嚟㗎啫大佬你啲咩意大利你兩个系咁攻 阿尔巴尼啊 阿尔巴尼啊系咪先系咁攻唔得啊大佬但佢一顶都两顶都唉先啦都因为其实神山虎有好处即系唔系嗰个咩好处系我自己饮得耐控制得到我系中意我几时射我几时将个烈风 掉出去 咧 掉出灵魂窟 系灵魂窟咧我都几时得噶真系其实真系得噶而家可以咁啊先啦见到你咁样残忍 我又報咗仇啦，啊喺第一眼針嗰時候，咁第二眼針咪落少啲份量啦，冇咁重啦，咪唉早啲，唉射緊完，算咁投啦，咁樣一投，咁樣嗰時大概十點半到啦，其實真係十點半啦，佢就話我想走啦，咁樣啦嘛，好喎、啊，我唔使請你食早餐喎、啊，十二點鐘就要退房。 啊！ 你十点钟嗌走， 啊！ 十点半嗌走，咁我仲有一个好处，我系可以一条友瞓足一张床，瞓个半钟头， 啊！ 而且我唔使同你食早餐， 啊！ 我仲惊你，话同你食早餐嘅时候，你屈到我一嚿水屌啲贴士噶嘛， 啊！ 咁我就话，好啊，我啲钱摆喺度啦，嗰度有2000蚊，你自己数数佢啦， 吓、啊， 咁样，跟住佢攞咗钱， 嗯， 跟住又冲咗个凉，跟住佢咪走咯， 嗯。 佢走，我嗰阵就喺张床度瞓多个零钟头啦，咁啊好瞓啫，咁啊将呢次呢个 A4 腰呢个苦作为苦嘅胜手嘅我就完咗嗰件事啦。 我仲以为你会喺佢张 A4 纸上面写字添， 冇。但记住啊，呢次咧我租呢一间妙手回春房咧，里边咧系有一件医生袍。同埋护士铺嘅，但我冇玩到嘅。点解唔玩咧？呢件袍我都唔知道有几多万人着过，我又唔知道干唔干净， 唔知道会人写落去， 系咯， 冇洗啊，折翻摆翻落去。 你知道啦，阿藏宝兄好捻中意兜口兜面射落啲 制服啊， 制服到啊嘛，系咪先？佢唔中意学生服，佢好中意兜口啲精射落。对高踭鞋度啊，射到丝袜度啊，你染咗金毛咧，我都要射落个头发度啊嘛。我点知有冇啲 癖好？ 有啲人，我啲上手喺度玩嘅人， 射落听筒度算得好笑啊！ 射落听筒度啦，甚至针度啦，佢唔系射落个护士袍度啊，我惊佢射落个医生袍度啊！你明唔明白啦？ 我未屌过医生啊，所以屌医生 系咪先？所以我 护士屌得 多，我亦都唔建议网友去着。OK， 扮你都唔好扮， 唔好攞嚟闻， 唔系啦，好啦，危险啊！我唔知佢干唔干净， 冇谂住好似睇 A V 咁攞嚟闻， 系啦，所以我系冇玩过医生服嘅，只系玩咗佢嗰个泡泡浴嘅啫，都够玩啦！你都黐线玩个泡泡浴，系咪先 ？OK， 咁啊，呢一次我作为一个大角手，妙手回春 ，OK 啊，会有回春房，咁我作为一个。你知医者父母心啦，专医不仁。OK， 佢送院途中都证实佢不仁嘅，真系咧。OK， 咁啊，系好完美嘅。咁啊，所以呢一个饭盒咧，如果喺冇阿上山妹咧，可能就会暂时呢一期咧，就广东妹同 A4U 交替啦， 交替咯。 啊，会唔会再揾其他饭盒咧？未知。 会唔会一齐？上沙妹加广东妹呢 唔会啦。而家我哋系当然啦，我而家同班网友 plan 紧，玩一日，真系搵个星期日，大家都休星期一，星期日系约晒啲女，等神兽真空，等神兽冇人翻工，我哋可能约五个六个一齐喺啲度假村一齐玩，而家系谂紧，咁详情呢其实今日节目出街已经倾咗啦，系点唔知，咁几时搞唔知，咁都系听报告啦。跟住以后跟住落嚟嗰两集节目讲乜嘢唔知，应该都系可能讲紧神兽山庄，因为节目出街嗰时候，我已经去咗另一次噶啦。某程度我已经约咗呢个嗰位网友嗰件女噶啦。系唔系唔知？咁阿陆亦都应该系成功约到阿广东妹诊噶啦。系唔系唔知？ 完啦， 系啦，系咪唔知？咁当然唔系十一号啦，OK， 咁已经有报告啦。我仲有争各位嘅上沙妹嘅故事啦，唔系专访故事啦，专题啦，亦都有附近的人嘅专题啦。咁喺呢仲有大捻把嘢未讲。OK， 你见到啦呢轮嘅状态， 总之唔系上沙妹嘅纪念特辑就得 嘅。系啦，你见到呢轮状态噶啦，嘭嘭声啊 ，OK。咁啊，我都唔知跟住呢啲就点样玩法，点样讲法。总之就黐住电缆俱乐部，继续啊，应该叫货金啊，唔好叫捐献啊，货金应该容易明啲，继续货金。OK， 我相信其实而家某程度已经 有人放放咁啲㗎啦，多唔多唔多少唔少、 啊、 应该有人放咁啲㗎啦，继、 啊、 续啦、 啊 我个网台成与败系交俾你哋决定㗎 ,ok?、 啊、 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就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 Sakami， 佢除咗舊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 Sakami 刁蜜牛极力推介。